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今个礼拜都是未有特别节目住，是不是？ 是啦， 哦，好。 是阿 Peter 咁，我今个礼拜应该集中讲哥斯拉嘅，系啦。嗱，咁啊，讲呢之前我哋讲下啦，咁又话聚餐又剩嗰啲点啊，快啲交代下啦，得啦，分裂。 好，咁虽然就吓。地方就都仲未定到啦，咁希望大家都俾個意見出嚟啦。雖然咁我都叫揀咗啲地方，咁大家喺度討論緊嘅。咁、 哦、 另外就係、是、呢應該會係23號到嘅。係啦，有日子會係23號。 好，即 係 父親節之後嗰個禮拜日。 係啦。 6月23。 O、okay。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你使唔使出个 post 俾大家去咩倾下？ 大家参加系咯， 系会啊会啊会啊，系啊。 咁另外 大家留意翻 Facebook 啦， 系啊系啦。 有冇人投稿咧？啲古仔仲未有新啊？ 未有新，但系旧嗰啲就都依家进行紧，系啦，有进展嘅。 系咯，咁啊，大家再投稿啊，系咯，系咯。 嗯。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讲乜嘢咧？咁啊，应该就系哥斯拉啦，系啦，咁其实系对香港人嚟讲就唔系咩大片嚟嘅啫，系都过唔到啊，阿拉丁，系 啊， 即系同埋系呢啲好幼稚嘅嘢嚟嘅，呢个怪兽特摄嘢吓，对香港人嚟讲，咁但系，哇，诶，听讲内地又唔系咁睇喎，系啦，咁你一阵早讲嗰阵再讲啊，再讲，系啊，好啦，咁除咗哥斯拉啊，有咩讲嘅咧？咁其实应该另一个大啲嘅就系 DC 自己嗰个 channel 咧， 系。 咁又有個新劇啦，咁今次就唔係搞笑啊，又翻翻嚟啲好黑暗嘅，咁就係 個君子人監製喎，仲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啊，咁啊 ，Swamping 啊，君子人監製冇乜特別意思嘅，佢同阿詹士今日係一樣，啲監製掛名嘅啫，我覺得 係 Swamping 係咩咧？就有沼澤怪人嚟嘅，咁但係唔好以為佢係怪獸嚟嘅，其實係超人嚟嘅，即係嗰啲惡形惡相咁，但係其實係超人嚟嘅，其實佢咧好多。DC 嘅漫畫裏面都有有同佢哋 crossover 幫手嘅，係、 哦、 好人嚟嘅，其實係 係 嗯，即係你當好似嗰啲科學怪人咁啦，個樣好似好恐怖咁，但係其實佢好善良嘅，即係佢人嚟嘅，係人變嘅，就係人類嚟嘅，其實本來。 哦， 咁如果你睇過第一集，你就知佢點解會變成咁嘅。 你都有講喎，真係。 系啦，咁好睇喎，我覺得好睇喎，系啊系。 好睇啊，真係呢個 DC Channel 嗰啲好似未失過手啊，暫時三套。 咁又唔係，中間嗰個都麻麻地嘅啫，嗰個搞笑嗰個咩末日。 起碼收貨啊，最低限度。 末日乜鬼話嗰個叫巡邏 隊 啊？係咯，就搞笑路線咧，就佢又不及另一個台係啦。 黑暗 搞笑嘢， 犀利。 係啦，黑暗嘢佢又犀利啊，係。 系啦， 咁你睇你 buy 唔 buy 咧？我啊好中意啦，即系我覺得今次呢套 Swamping 系戏院做都得呢個質素吓， 系啊，冇错， 冇问题啊，系 拍到戏咁嘅大佬啊，唔系电视剧咁嘅，唔系好似另一啲台咧，明明戏嚟噶嘛，拍到电视咁， 系 啦，呢一个就明明电视嚟嘅，因为拍到戏咁嘅，系啊，咁啊仲要系剧嚟喎，咁又唔知几多集啦，暂时一阵 十集 系啦，咁啊第一集已经变身啦，系啦，最后。 系 你当蒙面超人嘢睇啦，可以吓，不过他变唔翻人噶，即系佢唔系轻先咁，我系冇噶咯，翻唔到转头，唔系真蒙面超人咁，平时仲好靓仔啊，冇噶啦，即系咪嗰个演员可以收工噶啦，系嘛，唔使演噶啦，那个人间系， 系啊，第二个演员做啊，第二个人做， 真系第二个演员 有人做噶嘛，好大只噶嗰只嘢，点会系同一个人做？ 哦 ，CD 嘅上去都唔得啊，都唔掂啊， 嗯嗯嗯， 系啦，咁好嘅，一阵会讲啦。好，咁除咗呢个之外咧，Twilight Zone 又即系去到最后一集啦，系啦， 系啦， 咁就揭露咗一个即系好大嘅秘密俾大家知啊，就系你讲埋都唔怕啦，就你其实就喺 Twilight Zone 入边啊嘛，系啦，咁点解咧？咁一阵会讲下啦，详细同大家系啦， 好， 系啦，嗯，好啦，咁仲有咩噶？ 仲有有套又系美剧啦，血液啊， 係 講講伊波拉病毒嘅， 係啦， 即刻諗起黃秋生啦，我就係啦。 系啦， 咁但系同个 Swamp Thing 又有好多共通之处噶喎，系啦，咁但系一个高就一个低啊， 一个差啊， 系啦，咁会比较，系啦，系啦，我哋话咩话嗰个咩无线嗰度咩话咩隔离七日程都仲好过佢啊， 隔离七日程系 啦，都好咁样，咁啊唔止嘅，另外一套咧又可能咧其实趁呢、這个即系觉得 Stranger Things 真系咁大卖咧，佢又想再 copy 一套出嚟嘅。嗰套僆仔救地球叫咩？ 环球卫士啊，网上 叫个名，个名咁似某啲 乜嘢分分 上市啊， 可以叫环，如果Netflix 叫咩环球拯救队咁样有。 哦， 系， 就系几条死小孩嚟嘅啫，其实。 系 咩？一阵讲啦， 不过有一个名系嘛？ 啊，边缘拯救队系边？ 边缘拯救队， 嗯， 咪 Wim of the World 啊， 系 咯， 系啦， 冇错， 嗯， 系咯，系咯，好。咁啊，系咪咁多咁上下啦，系嘛？ 當 然啦， 就 大畫頭啦，一大堆即係嚟緊嘅，好貴喎，有好多係咯。 係啊， 好貴嘢，而家唔講住啦，一陣講嘅。咁仲有一個仲貴就迪士尼咧，就開咗一個 Star Wars 嘅即係一個部分啊，開咗啦嚇，今個禮拜。咁到底係點嘅咧？咁樣係啦，咁一陣要講啦。到底以乜嘢做一個場景嘅咧？其實嗰度邊度嚟嘅咧？即係你會感唔感覺到 Star Wars 咧？我唔好意思啊，我就感覺唔到，係好奇怪地係啦。好咁一陣講曬呢堆嘢啦，好嘛？ 嗯， 好。 仲有其他嘅可能係一陣再讓嘢補下啦。好，開始數榜。 好，咁啊嚟啦，第一位阿拉丁。 係。 嗱，好奇怪啊！香港竟然係阿拉丁第一位啊，仲係。 即係二周嘅阿拉丁竟然力壓金州嘅哥斯拉二啊！ 系啦， 可能始终都系迪士尼啊， 咪正常香港人， 系正常， 咪正常，因为佢哋对怪兽特摄系鄙视嘅香港嘅。好啊，第二位， 好嚟，第二位就系呢个哥斯拉啦。 哦，咁有第二位都好好噶啦，系咯， 系啦， 场数差唔多啊，不过真系人气争成万啊，讲真，如果就睇数字啊， 系啊，唔系好多人都唔知道系怪兽片。 以為 真係，我覺得真係， 以為真 係，唔知啊，唔知佢以為咩片，你問佢哋，你真係問佢哋以為咩片？唔係佢以為係 TVB 嗰套啊，係， 哦， 即係阿汪明荃同阿， 哦， 胡炯嗰套係嘅劇場版，係，嗰套叫咩話？ 我的野蠻奶奶， 係，唔係喎？好似係嗰套你話，咁邊套有哥斯拉嘅幾個字個？我記得係。 唔係福爾摩斯啦， 佢哋姓哥啊嘛。 哦，套跟住個劇唔係啊，個劇冇呢個字嘅咩？ 好嘅，冇 嘅。我記得好似有套直情個劇名定有哥斯拉三個字啊，我記得係。 係。 咁啊，唔好理佢啦，係啦，是但啦，係即係佢可能以為呢套入咗去。咦？點解唔係中文片嚟嘅？咦？點解嗰只哥斯拉都唔係阿胡炯嚟嘅？我唔知佢啦。點知我 哥斯拉又係成 唔到？系摩斯拉系啦，又唔系福尔摩嗰只师奶系。 系啦， 摩斯拉真系一只飞蛾嚟噶呢度，系几失望嘅。你话对佢嚟讲系咯，系咯，佢唔想听到嗰只摩斯拉之歌噶嘛，系咯，摩斯拉佢想听陈松伶嘅系嘛， 哦， 乌卒卒嗰只， 咁 嘅，唉，唔知佢哋啊，点知佢哋真系好匪夷所思啊！香港啲观众系，佢个脑谂乜你真系谂唔到嘅。咁但係都呃到入嚟睇，係啦，都第二。 係第二，咁啊報告呢首日嘅香港票房就190万，咁就 咁低。 係啦，即係單日啦，即係第一日。 唔 係 你想點啊？ 係啦，咁我覺得都比想象中高嘅，我覺得。如果你話以翻香港個， 我諗住有200几嘅啲尾碼。 係啦，而家190万。 唔係，我上網睇啲預售已經知道哥斯拉唔係好熱嘅香港嚟，因為見到佢出咗之後都。卖得好慢嘅啲飞， 其实咪上一集佢哋唔系好中意啊，即系觉得好慢啊，好闷啊，套嘢啲歌仔都唔出嚟啊，咁啊系嘛， 都有噶， 嗯， 系啦，咁佢又唔睇 trailer 噶嘛，佢唔睇今次有十几只怪兽噶嘛，系咯，佢就叫仲早咁样又系吓， 系仲拍， 好似咁多古龙岛佢哋又中意多啲噶喎，好似系， 系啊， 啊。哦，咁唔同 title 啊嘛，同埋金剛佢係西人嘢啊嘛，唔係日本。 嗯，係， 係咯，同埋但係不過咁，我內地個反應就好好、喎，兩日嘅票房就過曬阿拉丁九日咯喎。 係啊， 係啊， 咁內地觀眾識睇戲啊嘛。 係，同埋呢個 IP 都有咩嘅吸引嘅對佢哋嚟講。 同埋最緊要佢內地其實有公司 involve 啦，你 係啊係啊係啊， 段期影業啊嘛，佢哋叫做 係冇錯。 佢排片 係中國擁有嘅。 佢排片國內佔咗 58.64% 嘅，即係如果排片係啦， 唔係唔係第一日啫，可能第二日就都得翻40%，因為今日國際兒童節啦，咁樣就都俾到好多戲院哆啦 A 夢啊。 哦，係喎，哆啦 A 夢都有套咩嚟嘅嗰套？嗰套新嘅咩《大雄的月球探險記》 日本好似三月嗰時做咗嘅，好似。 哦，即係都係 update 嘅。 都新嘅，都新 嘅。新嘅。 係啊，係啊，係啊。 最新嗰套嘅啦，已經係。 系啊，只粉紅色嗰只波咁嗰只嘢喎，喺月球喎。 嗯， 嚇，有58.幾個數，佢係票房個比例。 係喎，票房佔比喎， 係 喎。 嚇，嗰個排片就係40咯，今日就。 咁啊，報票房就3.7億喺國內啊，兩日啫。 兩日。 但阿拉丁咧，首前九日都係2.4億嘅啫，係啊，就嚟收皮啦。阿拉丁就縮到好細。 收咗啦，基本上3億埋單㗎啦，我估。 咁樣就咁啊。 嗯。 咁點解阿拉丁反而喺香港可以咁強？ 係啊，真係唔知。合家歡，我啲人算合家歡，係啦， 應該都係係啦，因為啲阿爸阿媽佢哋細個睇過呢個版本，依家又大啲細路仔去睇，我諗。 哇！嗰啲阿爸阿媽細個咁嚴重？ 係 啊， 都係。 有幾細個？ 嗰陣 時九幾年嘅喎，係嘛？ 九幾年佢十零歲，依家佢 生大 B 啊！啲人 接近30，而家接近30。 係咯，跟住先帶啲僆仔咁樣去，差唔多嘅咯喎，真係廿年嘅咯，超過廿年嘅咯喎。 唔知啊，佢嗰班人仲會去戲院嘅原來， 唔係有細路咪去咯，係啦係啦係啦。 O K， 唔知啊，我唔啱得聲呢樣嘢。 嗯， 有乜係合家歡啦，總之係啦，冇辦法。跟住 第三位殺神 John Wick 3啦， 哇幾 哇仲喺度啊， 勁啊，哇佢個排片都仲係有190場喎，差唔多 ，OK， 嗯， 咁啊報啦，累計香港票房去到禮拜四啊，最 update 啊，1917萬，咁我都已經非常好啦，係John Wick系列最高啦已經，咁就如果你話咧 Pokemon 累計而家就2178，咁我估佢係贏 Pokemon 嘅會，即係最終 咁都正常 啦，都正常係啦。咁 如果佢輸俾 Pokemon 就真係樣衰啊，應該咁講。 但係 Pokemon 比上中好喎， 但係 Pokemon 個排頭係全球好勁喎，其實 係咯， 同埋個製作費佢細過 Pokemon 噶嘛。 咁一定啊，咁少即係相對少。 咁計嘅咩？咁計嘅咩？即係製費越大嗰套就應該越勁。 咁唔係一定咁就。 咁你其實因為 Pokemon 個遊戲即係有 set 咁有好多好多啲唔睇都會玩 Pokemon Go 嘅原因嘅啫。 嗯。 係咪？即係你全球咁全球可能嗰啲人咪未必個個中意睇 John Wick 咯，你只可以解釋。 係。咁真，佢主要 即係你可以話咧 ，Pokemon 本身嗰樣嘢普及啲。如果你講全球，係咯，係咁啊 ，John Wick 真係未必噶嘛，未必全球普及嘅，全球喎，係咯，係咯，你知日本卡通其實係個滲透幾犀利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你諗下龍珠冇一個地方人唔睇啊， 係， 同埋佢哋 crazy 嘅程度仲 crazy 過我哋啊，你諗下，係咯。好勁啊！真係日本卡通咁你 John Wick 係即係睇個美國戲啫，咁係咪度度都受嘅咧？咁我相信有啲地方係麻麻地。 好似我之前嗰啲集數，我上網 check 過，都係主要嘅票房都係來自美國，咁超過一半係美國嘅票房嚟嘅。 係啊，咁你嗰啲係追住美國嗰啲嚟睇嗰啲地方，咪當然會有一致，但有啲唔係噶嘛。 係冇錯。 即係日本已經肯定唔係啦。 係。 日本本身都唔會追住你美國票房嘅，好多美國得嘅戲，日本都唔得嘅。 係啊， 即包括復仇者啊。 嗯嗯。 啊 ，OK， 啊，快啲數啦，仲有咩？ 好。 哦，復仇者啊嘛。 第四位係啦，復仇者聯盟四，中國之戰。 真係係咯，一講曹操啊。 係。曹操就做。 佢做到蜘蛛俠做㗎啦，我諗佢會。 就香港票房就2.18億啊，就啲人估有機會敵唔過2.2嘅。系啦，即系如果香港票房系敌唔过 ，OK， 系咩？ 咁二傳就標榜。 唔係喎，你已經拉大隊，要大家去翻睇又翻睇，翻睇又翻睇嘅咯喎。 係啊，我冇乜力喎，我都係多五張飛啫。 用盡曬啲彈藥啊，或者 fans 係咪？係 啊，咁啊，全球票房都未過嘅，仲爭成億美金。咁啊，都相信過唔到，有啲人估 係啦。fans 咩事啊？嗰班自稱嗰班人入去睇咗幾多次啊？ 可能已經睇咗啦，已經睇咁多次都未過。 唔係佢哋鬧大陸。吸咗唔飛嘅都好啊，都係呢句嘅，剩翻佢唯一一個藉口就係得呢句嘅而家。 大陸吸咗香港支持多十倍咪得咯？ 係咯， 係啊，你入去睇五十次都唔夠，睇五百次啊嘛， 一睇驚死，一六七場咁啊，由朝睇到晚咁啊要。 你當我係神嚟啊？係咪邊個獻上自己啊？ 係啊，好似係杜建軒咁樣。 係啊，湯文個心擺喺祭壇先得噶嘛，唔好吹水啦，就係得講字。咁、啊、繼續 好，跟住第五位《再見亦是狗朋友二》。 好，呢套我即刻不打電影時間會講下，係啦， 都有第五位喎、啊， 算係咁喎，但係場數咁多，但係票房又低過《復仇者》喎，佢場數多過《復仇者》嘅喎，係啊。 咁但以依類叫做小品戲而家都算唔差啦，即係如果去到。 嗱呢套你應該直接同個無俠嗰啲比嘅，應該 畫得好好啊， 好啊，好啊，好好啊，誒《盜墓犬小 Q》嗰啲你要贏佢可能要係。 係。 即係你呢啲動物片係用動物片嚟做比較噶嘛？點解同復仇者啊？ 唔係應該同誒嗰個死亡無限碌嗰啲嚟比嗰啲套。 我点解咧？ 系喎， 都系 佢都系无限碌啊！ 无限碌系都得系咯，秘密都系嗰类系咯，系咯，咁好好噶啦，都算系咯， 系 啊，唔错啊，第五位 OK 啊， 或者嗰啲咩喵星人啊嗰啲咧， 系好好好咯，皮毛喵星 好好咯，系咯 好，跟住第六位，Pokemon 神探皮卡丘， 哦。 系 咯， 仲 喺度， 仲喺度啊！喺度啊，就喺度嘅，即系系咪都跌得几犀利咧？其实算 咗耐啊嘛，但系咗耐啊，同埋嗰个礼拜有大片上，系咯， 系， 跌落去。 唔系啊，你系静嘅话会 keep 到噶。 咁佢唔系 呢套都唔得啦。 系咯， 唔知啊，系咯，比卡超啊，系咯。 唔系比卡超得啫，咁但系佢个古仔唔系好得噶嘛。 唔係，因為呢套唔係比卡超 咯，因為冇小 智啊，古仔嚟嘅， 係有個小智。 我一早講咗啦，你咁樣攞一個唔係正故事出嚟，你後勁一定唔夠嘅。 係。好，咁跟住第七位，索爆高低戀。 係， 我都未睇。哦。呢個禮拜我時間上就唔到，好多 嘢。嗰啲即係如果有睇咗嘅一啲朋友講翻到呢套都 OK 嘅。 哦， 係 啊。 係。 好笑咯啲人話係嘛？ 嚇！即係同埋係講到嗰啲男女關係嗰啲嘢。 嗯。 即係因為佢呢度就係個女嘅係高，個男嘅低啊嘛。 嗯。 係啊。咁啊好，跟住第八位，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 好呢套我都睇咗，系啦，可以即刻不打电时间快讲，系啦。 但系呢个系演唱会定戏嚟噶？ 演唱会加戏 ，fusion， 佢有演唱会片段，系啦，又贯穿住套戏，有故仔嘅，理论上，系啦。 有几科幻咧又？ 好科幻噶，因为又有装甲啊，有超人力，跟住打只大外星怪兽嘅，系啊， 都系打怪兽。 即系碌科幻嘅喎，如果系咁系。 系啊，碌科幻嘢嘅，系啊， 碌科幻咯。 仲要啲特技都唔差嘅，佢做得即系拍出嚟嗰段，咁然后就灌住中间啲演唱会唱歌都有嘅，其实即系可以话系两样嘢捞埋啦。咁另外佢都几多戏份，反而梁家辉唔系相中咁多，佢系 cut 个少个演唱会，反而黄渤多戏份。系啦， 点解会有梁家辉嘅？ 有梁家辉嘅，系啊，系啊，佢入边有梁家辉嘅，佢即系喺嗰啲片入边，佢有个角色咯，佢又帮佢可以打外星人咁样，你当系咁，系啦。 O K， 咁啊，咁争讲下，系啦，我争不打电视讲，冇错。 好，第九位《去吧女神兵团》。 好，即系 keep 啦，轻松啦，系啦，呢套都有口碑嘅，系啊，而家票房系287万咯。咁啊，唔及出貓特工隊啦，咁但係都叫做喜出望外嘅，係啦係啦。 OK， 係好，跟住第十位 ，Cookies 復活的老老獸。 正式喺呢個禮拜上嘅，我哋上個禮拜偷快快咗講嘅啫。係啊，我上個禮拜講曬啦，係啦， 係咯。咁卡通都可以喺十名內啊？ 係啊， 係，除咗得23場。 即係咁啦，第十咯，啱啱。係啦，係啦。 真20幾場咁少？ 係啊。 係啊。23場咋？ 咁少嘅就。 哦。咁啊，即係場場爆滿㗎咯喎。 都80-90%咯，我估。 嗱，我依家撳落去聽日嘅嗰度咧，咁都已經係有德福，係咯，主要都係德福就都開始買咗大概一半飛到啦，跌翻。 嗯，哇！ 係啊。 即係呢個真係復活到喎，老生真係。 係啊，都好多 fans 咯，呢場。 即係呢個品牌係未死喎，真係。 嗯。 好，咁啊 ，Bandai 又揾到條救命草啦。 係。 好，好，有冇啲新上喺下边？ 有，仲有两套，因为今个礼拜上咗4套戏嘅啫，5套戏。咁头先啊，嗰3套讲咗啦。咁啊，跟住第13位咧就叫做韩国片啊，《没有你的生日会》，就系嗰套讲呢个世越号灾难事故，但系就竟系入边竟然系冇任何灾难事故镜头嘅，得唔得？系讲一个 斋讲， 再系斋讲。新聞片段都冇，齋講5年後啲家人或者啲死難者家屬何去何從嘅事。 哇！拍得 你問我文藝嘅，文藝嘅，即係一定要有充分咖啡，拍到袋住兩包 espresso 入去，咁樣就硬撻咁先掂。咁但係文藝片個度平咧，我都 OK 嘅，係咖啡。 好驚要孖啡喎， 唔 使係嘛？ 兩包兩包仲孖啡？ 係啊， 韓國片係咪大兩包 嘅？仲唔係孖啡？ 得嘛？ 係咯， 一孖咖啡。 特別再去就有咩嘅？有呢個影后嘅，即係我記得康城影后係嘛？我而家甩咗，即係總之有個男女主角咁，即係飾演個父母咧，都係。演技之人，點解睇演技？ 全導演係嘛？ 係啦，冇錯冇錯，金導演 係喎你 啊，全導演。 而家講康城咧，我見到最新好似連啊咩 Ellie Fanning 都可以入去做評判嘅喎。 係啊， 咁啊。 Ellie Fanning 幾多歲啊？21歲。 哇 ！OK，Ellie Fanning 即係邊個咧？即係睡公主。 哇！ 即係你咁啲質素咪有啲唔係好信得過咧？我 貼咗好多，最近見到啲新聞有好多嗰啲行紅地氈嗰啲騎呢嗰啲女星，係咯康城就。 你之前話唔知邊套戲咧，話咩唔知攞係咪阿銘講嘅咧？話其實係攞啲咩細路仔投票上噶嘛？ 嗰、那個係《歲月神偷》。水晶紅。 係《歲月神偷》，哇！好勁啊！攞獎攞咩獎咧？個咩獎嚟嘅咧？康城㗎，都係。 水晶紅啊！ 水晶紅是咩嚟嘅咧？其實 好似係 一細路仔投票噶嘛， 係啊，所以唔知14歲以下嘅觀 眾 喺度投票噶嘛，嗰個 獎係咁樣得嚟嘅嗰個獎分真係， 係啊， 係啲小朋友投票嘅，係啊，啊好嘢啊，係咯，即係一康城啊嘛，可能個即係下降啊開始係，下次贏嗰度可能係啲鹹蛋超人啊嗰啲啊，比卡超啊嗰啲啊， 卡通片嗰啲。 系咯，卡通片要參加康城，因為贏嘅機會大咗。 卡通片反而係合理喎，反而又如果呢啲咁嘅戲，如果咁樣就 卡通片仲要做翻啲多拿嗰啲喎，唔係大波版喎，做翻真係以前細個嗰啲啊。 嗯， 係 啦係啦， 應該拍呢啲啊，唔係講阿多拿大個咗，係咯。 嗯。 再細啲嚇，縮咗水再細啲，7歲都唔夠，3歲咯。 哇！咁 咁啊，可以攞康城啦，隨時。佢個神話好得意啊！咁啊，俾獎佢啊，又水晶紅獎咁咯，係咯。 啊， 係。魚魚紅獎啊，真係俾下次俾，係咯。好啊，咁啊。 有冇？ 好啊。 有 冇？有冇啊？冇啊。 仲有一套 last 套就係守住21位嘅，就韓國片又係《萬有金錢》啊。係。咁咧特別在男主角咧就係之前獨佔韓流嗰男主角柳俊烈。三正重戲，成套戲講佢嘅啫，其實咁個主線咧，你當係一個後生高材生入去韓國嘅華爾街啦，即係韓國嘅金融市場，點樣由嗰個新仔，即係漸漸地腐敗，跟住貪污，跟住又幫人哋做衍生工具，又外圍操嗰控股市，最後身敗名裂，但係就原來冇奸盜咁樣。 嗯， 系啦， 即系点啊？即系差佬派入嚟嘅。 喂，又唔系，佢又唔系嘅，佢本身真系坏咗，但系就原来做咗污点证人。咁啊， 华尔街咪直情 系啦，就直头就最后就 西片嗰个 系啦，直头照得嘅啫。咁你问我啊，差嘅呢套，不过横掂开不得电时间，我开一次就插一插佢。 得唔好？ 佢拍得冇嘅，拍得唔系啊？有闷有散嘅，其实你问我。 即系本来个题材就应该好嘅。 系啊，你嗱你得好咪华尔街咁紧张咯？系啊，但系佢就即系华尔街隔篱嘅不打街咁咯，变咗。 好都可以系变咗现代都得嘅。 系啊，有啲即系不打自己人咁样嘅，好似个感觉，即系好似又讲下啲嘢啊，周边啊，好鬼松嘅。松松散散咁樣。 你講電視嗰套不打自己人， 不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就成嘅不打街，唔緊㗎，真係係啊，冇得幫㗎，所以我原本諗住唔講嘅，不過還掂開不打時間，我不妨開始插一插佢咁樣啫。 同埋呢套戲就網上有得睇㗎啦，其實 係係係冇錯冇錯，係啊，都唔係即係唔係同其他 不打自己人即係邊套咧？即係唔係阿黃祖藍嗰度啊？ 武信君， 武信君嗰套就係做雜誌㗎嘛，係嘛？即係做主演劇嚟㗎嘛。咁落差好大，我開頭都諗住冇話華爾街一半都冇啊，係啊，真係好大。 死咯！你講到 中大 TVB 嘅， 係啊， 接近咯，又係啲你知韓國啲嘢都慢嘅，其實節奏又狗血咁啊， 做唔到大時代咯，不達子啊， 係啊，肯定得，同埋冇料嘅，佢嗰啲操控咧唔知點嘅，係啊係啊，話買係買咁樣就話咁樣，咁唔知點啊，冇 雇傭咁啊， 係啊，零金融知識得到嘅呢套戲， 變咗再創世紀啊， 係啊，唔知 會唔會衰過啊？ 梗係衰過啦。 再上位你都仲好啲啊！ 我起碼大時代都知咩叫聯線控股啊，呢套冇噶零啊，講真係啊，零金融知識啊，唔知做乜咁樣。 睇完佢炒股票都死硬 啊！ 係雖然睇完大時代炒股票都死硬嘅。 係 不過你死得甘心命抵啲啫嚇。 唔係睇完大時代 炒股票你跳樓啊！佢 睇完大時代你唔會炒股票，點解？因為最後股神嗰度最後提示你係及早離場啊嘛。 及早離場係啊，咩砌過啲咩長洲會落雨咁嗰段嘢咧， 回家飲煉奶啊。 大家一齊出嚟咩及早離場吧咁樣，好似最後 ending 嗰段 嘅。 咁 就及早離場嘅啫。 搞嘢 啫。呢啲套有冇嘅呢套？ 冇，唔係好，佢最後喺都而家都穿埋啦，最後即係自己同歸於盡嘅，係啊， 咁最後都係啲觀眾都及早嚟咗場啦，原來都係 啊，冇錯， 好， 冇啦，分點冇啦，係啦，係啲 冇啦，好，咁邊個守尾門快啲啊？ 好，咁就我見到尾門就有呢個三十位人在紐約。 要舊片係咪舊片嚟㗎？ 因為有個補充下，就係有個關錦鵬嘅電影回顧，所以美國彈都係關錦鵬導演嘅作品。 即係唔關事，因為嗰個係有計埋呢啲落去。 係古天樂嘅喎，全部古天樂嘅喎。 係啊，電影中 心。咁呢啲電影中心嘢嚟㗎嘛？ 係。不過 即係唔應該擺呢啲落去呢度，因為唔係 好奇怪，好奇怪。 即係你有時啲影展咁做一場，咁喺呢度，咁佢唔係打啊嘛，人哋係做一場咁，可能冇傻嘅，其實係咯。 因為我見到連呢個咩啊，女人心啊，即係阿周潤發嗰套都喺度咁， 就兩套喺底咯。 係。 咁啊，如果你話商業戲跌到落嚟就係地下城啦，即係在地下城裏咩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獵户座戰就 都仲喺度， 係啦，就廿八咁啦。 咁都冇乜特別嘅，其實都係啲順 啲 嘅， 冇乜特別 意思啊。係啦。 係。 唔係話啲爛片係咯。好，就係咁。 咁好。 好啦，咁啊讲戏㗎啦，咁啊以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嘅，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顺晒，另外你唔同嘅选择。好啦，我哋开始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啊，唔需要呢、啊這个咩个咩话咩联盟啊， 咁 啊， 剧透者联盟 系啊，咁啊唔熄机。